生中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寂寞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、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不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坠落，再到去生中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回忆爱不释手，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 心。

起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